并且呢，在心里去承诺自己，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保持对自己100%的诚实。然后，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清醒的审视此时此刻的本来面目，然后你需要做的就是彻底的让自己不再对自己有任何的隐藏。那么此刻到底有什么是我确定已经知道的？那些所谓的知识，有多少是别人告诉我的？所有的道德伦理，所有的信念架构，所有的宗教文明和信仰，到底有多少是我给自己戴上的枷锁？如果说不再回避自己已经知道的任何真实，会是什么样子？再次的，请清晰的审视此时此地的本来面目，质疑所有的一切，包括接下来的这3天的课程内容。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如果感觉到有任何的情绪，也请大家始终保留着一份的觉知，只是看着，不抗拒，不起舞。那么今天的课程安排会和大家讨论一些话题，去找出哪些不是真实的我们，并带领大家或许能够体验到那个本质的我在。其实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而如果大家能够全程跟下来，跟随着我们一起把这个过程走上一遍，那么大致上这堂课就是一切的基础。然后不论你是想要在这个幻象的物质层愉快的玩耍，还是追求了悟真相，那这些都是你自己的选择。OK，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送给大家一段笛卡尔的话：我是如此的依赖身体和感官，以至于没有他们，我就无法存在吗？但我之前被说服而相信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事物。没有天空和大地，也没有圣体和心灵，这不等于说我不存在吗？错了，只要我被说服去相信某件事，我一定存在。然而，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的存在体，它拥有至高无上的力量，且无比奸诈，时时刻刻不留余力地欺骗我，所以，我无疑是存在的。因为我被欺骗了，那么就让他任意的欺骗我吧。只要我意识到自己是某样东西，他永远也不可能证明我不存在。那么，请大家相信，我们要寻找的，不论是什么，都没有一点点的奥秘可言。奥秘只会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这整件事其实没有任何的奥秘可言，它真的真的非常的容易。可是我们却并没有早就全部成佛。毫无疑问的，其实我们所认为的真相的不可触及，只是来自于我们日常信念体系以及信仰所建筑的限制。那么换句话来说，某种制约反应让我们往错误的方向寻找，因而无法感知到这明显可见的奥妙存在。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是被隐藏或者是保留的。任何一个想要知道的人都可以知道，而似乎我们在一出生就被设定要我们相信我们的存在是一道解不开的谜。为什么会有任何的奥秘存在？如果没有呢？假如那个令人敬畏的奥秘只是我们内在的一个信仰，没有外在的对应部分会怎么样？这个就是我们当前的处境。或许所有的奥秘全部都是自我创造出来的。没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去把我们和存在这看似伟大的真相分开，而答案至始至终都在我们眼前，而且丝毫没有被隐藏或保密。可是要明白这些，穿过所有的古今中外的典籍里提及到的一道又一道的无门之门，从理论上的穿越和实际穿越它的差别，可能就好像一个地球仪和我们脚底下的地球那样的天壤之别。其实这一整个过程，灵修的这个过程，它是属于一个删除的过程，就好像一台计算机依靠着各种软件， 以特定的方式去运行。如果卸载了这些软件会怎么样？认出那个虚幻的分离妄想，其实生命本身它就是完整而融合的。那么现在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去准备一下，去上个厕所，喝口水，完了之后回来找一个舒服的环境和姿势。我们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冥想引导，然后带着大家穿过虚假的自我。好，那么现在11分，请大家8:16准时回来。